第64节，操心与自身性。生存论结构、实际性与沉沦性这些操心的组件环节的统一，曾使我们得以初步从存在论上解说此在结构整体的整体性。我们从用一个生存论公式来表达操心的结构，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中的，作为寓于室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操心的结构的整体性并不是靠了拼合才产生的，但它却是分成环节的。在估价这一存在论结论时，我们曾不得不问它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一种原始的此在解释的抽象要求。考虑的结果是，整体此在及其本真的能在从未被当成课题，然而又从现象上把捉整体此在的尝试，似乎恰恰是因操心的结构而失败的。先行于自身表现为上位，但若本然生存论的考察在亏欠的意义上来标识先行于自身，先行于自身便暂入为向终结存在，而每一此在在其存在的根据处就是这项终结存在。同样，我们也曾弄清楚了操心在良知呼声中向最本己的能在唤起此在，原始的领会起来，召唤之领会公开自身为先行的决心，决心包括此在的一种本真的整体能在。操心的结构并不反对可能的整体存在，而是这样一种生存上的能在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这些分析的进程弄清楚了，死、良知和罪责这些生存论现象都驻足于操心这种现象，结构整体的整体性环节划分得更其丰富了，因而关于这一整体性如何统一的生存论问题也就变得更其紧迫了。我们应如何理解这种统一？此在为何可能在其存在的上述种种方式与可能性中统一的生存？显然只能是这样，它既是在其诸种可本质可能性中统一存在本身。我既一向是这一存在者，我似乎拢极了结构整体的整体性。我和自身自古就在这一存在者的存在论中被理解为起承担作用的根据、实体和主体。眼下我们的分析工作在准备性的标识日常状态之际，也曾碰上此在为谁的问题。当时曾显示此在首先与通常不是他自身，他倒失落于常人自身。常人自身是本真自身的一种生存上的辨识，自身性的存在论结构问题还未得到解答，不过问题的指导线索已经从原则上固定下来了。如果自身属于此在的本质规定，而此在的本质却在于生存，那么我性与自身性就必须从生存论上加以理解。从否定的方面也曾显示，对常人的存在论标识禁用一切现成性实体范畴，原则上已澄清了操心在存在论上不是从实在导出的，或借实在诸范畴建成的。我们曾提出操持是为他人而操心，但若与之相应而说自身之操心，这个术语就会是同语重复。苟若这个命题言之成理，那么操心就已经隐含着自身现象，但这样一来此在自身性的存在论规定问题就转变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操心与自身性之间的生存论联系。对自身的生存论结构的阐释，从此在的日常自身解释获得自然而然的出发点。在说我之时，此在以涉及自己本身的方式说出自己，这不一定要附主音声，这一存在者以我抑制他本身，这一语词的内容被当作绝对简单的，这内容向来一指我别无他哉。作为这样一件简单的东西， 我也不是他物的规定，我自身不是术语，而是绝对的主体。在说我之际，说出和说起的东西始终作为同一个贯彻始终的东西而被遇到。例如康德就把单纯性、实体性和人格性这些性质当作其纯粹理性主诸悖论这一学说的基础，而这些性质源自某种真实的先于现象学的经验。问题如故，是否可以借所谓的范畴支柱来从存在论上阐释这种存在者层次上如此这般经验到的东西？康德与在说我中所提供的现象内容严格保持一致，他指出从上述诸性质导出存在者层次上的关于灵魂实体的命题是没有道理的，但这只不过驳斥了对我的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错误阐释，借此却绝不就得到了自身性的存在论阐释，甚至还谈不上对这一阐释提供出了什么保证或积极的准备。康德比前人更严格地设法固守说我的现象内容，并且在理论上拒绝把实体存在论的存在者层次上的基础应用于我，但他还是滑回到这种不恰当的实体存在论中去了。我们应该更确切地指出这一点，以便由此确定以我开始自身性的分析这一方式具有何种存在论意义。我们将用康德对我思的分析作为例解，但讨论只限于澄清上述问题提法所要求的限度。我是伴随一切概念的一种纯意识，随着这意识，除了一种超运的思想主体，别无其他得以表象。意识自在的可说不是一种表象，而是一般表象的一种形式。我思是统觉的形式，这形式赋予一切经验并先行于一切经验。康德不无道理地用我思这一表达来把捉我的现象内容，如果还注意把实践的人也包括到智行中来，也可以把我的现象内容作为我行来加以把捉。在康德的意义上，我们必须说把我把作为我思。康德尝试把我的现象内容确定为思值，于是当他把这个我称为裸体主体时，那就不等于说我根本只是一个只靠裸体方式获得的概念，倒不如说我是裸体行为的主体，是维系的主体。我思等于说我维系，一切维系都是我维系，在一切联系与关系中总有我作为根据，因而 subjective 是意识本身，它不是表象，倒是表象的形式。这要说的是，我思不是被表象的东西，而是表象活动之为表象活动的形式结构，诸如被表象的东西之类，唯通过这种形式结构才成为可能的。表象形式所意指的既非一种框架，亦非一种普遍概念，而是那种作为理念的东西，它使一切被表象的东西和表象活动本身成为他们所示的东西。被领会为表象形式的我等于说它是裸体主体。在康德的分析中有两重积极的东西，一方面他看到从存在者层次上把我引回到一种实体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坚持我即是我思，然而他又把这个我把捉为主体，因而是在一种存在论上来说不当的意义上把捉这个我的。因为主体这一存在论概念所描述的不是我之为自身的自身性，而是一种总以现成的事物的自一性与持存性。从存在论上把我规定为主体，这等于说把我设为总以现成的事物，我的存在被领会为思值的实在性。康德不能在存在论上使我思这一真切现象开端发扬光大，然而终必落回到主体以及实体。原因何在？我不仅是我思，而且是我思某某。不过康德自己不是一再强调这个我始终同其表象相联系，而没有这些表象我就是一无所事吗？对康德来说，这些表象却是由我所伴随的经验事物 是由我附依附于其上的表现象，但康德从无一处指出过这种附着和伴随的存在方式。不过这种存在方式其实被领会为我与其表象持住的共同现成存在。康德虽然避免了把我思割断，他却还不曾把我思的本身的全部本质内容设定为我思某某，尤其他还不曾看到若把我思某某当作自身的基本规定性，在存在论上还需把什么设为前提，因为连我思某某的这一开端在存在论上也还是有待规定的，因为某某还未得到规定。如果这某某被领会为世类存在者，那么其中未曾名言的也就把世界设为前提了，而恰恰是世界这一现象参与规定着我的存在的建构。苟若我思某某这样的事情能够存在的话，说我意指的存在者就是我作为我存在在一世界中向来所示者。康德没看到世界现象，于是是所当然的把表象同我思的先天内涵画得泾渭分明，但这样一来我又被推回到一个绝缘的主体，已在存在论上全无规定的方式伴随着种种表象。在说我之际，此在把自己作为在世的存在说出，但日常的说我所意指的自己是不是作为在世的存在者呢？这里需加区别，此在在说我时所意指的存在者却是他自己一向所示的存在者，但日常的自身解释却有从操劳所及的世界方面来领会自己的倾向。在存在者层次上一直我自我之际，此在误认了自己，就他本身所示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来说误认了自己，这一点对此在的基本建制据在时来说尤为突出。这种陶遁式的说我动因何在，在于此在的沉沦，此在因沉沦而逃避逃自己，逃到常人中去。自然的说我是由常人自身来进行的，在我中说出其本身的那个自身，与我首先与通常并不本真的所示的那个自身，对于消散于日常状态的形形色色与所操劳的纷扰自着这种境况来说，遗忘自身的我操劳的自身作为持住自一但空洞无定的简单者显现出来。就因为人是人所操劳的东西，自然的存在状态上的言我漏看了用我所意指的此在的现象内涵，但对我的存在论阐释却不能以此为理由也一道这样漏看，并把一种不适当的范畴视野强加到自身问题的讨论上去。我的存在论阐释拒绝追随日常言我的路线，当然他并不借此就获得了问题的解答，但却草描出向何处继续提问的方向。我所意指的存在者既是人作为在世的存在者所示的那个存在者，已经在一世界中作为欲与室内上手事物的存在，却同样原始的等于说先行于自身。我所意指的存在者既为着他所示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那个存在者，操心借我说出自己，而其方式首先与通常是操劳活动的陶遁式的言我，常人自我我呀我呀说得最响最平，因为他其实不本真的是他自身，并闪避其本真的能在。自我的存在论建构既不可引回到某种我之实体，也不可引回到某种主体，而需倒过来从本真的能在来领会日常陶遁的我呀我呀的说，但由此还得不出一个命题说，于是自身便是操心的持续现成的根据。然而从生存论上说，只有在本真的能自身存在那里，亦即只有在操心作为此在的存在的本真性那里，才能多取出自身性来，自身的持续常驻被臆想为的稳定性。其实它只有从操心出发才能扩清本真能在的现象，还让人放眼看到自身的持续常驻的另一种意义，获得了驻足处。在持续的立定脚跟这一双重意义上，独立性与常驻于自身的状态，就是针对无决定心的沉沦的无独立性或常驻于非自身状态这一情形的本真的反可能性。独立自助在生存论上恰就意味着先行的决心。 先行决心的存在论结构展露出自身的自身性的生存论结构。此在本真的存在在缄默着气球微的决心的原始个别化之中，本真的自身存在作为沉默的自身存在，恰恰不我呀我呀的说，而是在缄默中作为被怕的存在者存在，并且能够本真的作为这个存在者存在。这个由下了决心生存的缄默揭示出来的自身，便是回答我之存在这个问题的原始现象的地基。只有从现象上依循本真的能自身存在的存在意义制定方向，才可以去讨论在存在论上是否有道理把实体性、单纯性和人格性只归为自身性的性质。占统治地位的说我持存的把冥顽的现成自我物设为先行具有的东西，而要从存在论上来询问自身的存在，就必须从这样的先行具有中转出身来。操心不需要奠基在某个自身中，而是生存性作为操心的组建因素提供出此在自身持存的存在论建构，相应于操心的整个结构内涵，向着持足于非自身状态无独立性的存在的实际沉沦，就包含在这一建构中。我们曾把此在的存在整体性规定为操心，充分领会了操心之结构包括着自身性现象，这一现象的澄清过程也就是对操心的意义的阐释。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